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啦，又到星期二晚嘅八至十啊，咁就呢个夺命捞松咧，就我都唔知点解到星期二就夺我哋命咁嚟。 系喎，永远系无忧嘅喎，嗰啲话题系。 永远就系呢啲叫做七出国际啊，即系读上升啊，我哋唔系读呢个去升。 系。 咁就七出国际嘅事件咧，就无日无之嘅。 嗯。 咁咧就唔知点解一去到星期二咧，就由朝到晚咧就开始。 高峰期嚟。 系啦，高峰期。我谂住今日就最多都系招呼下六八九。招呼一下呢、這個六四啊，咁就完噶啦。啊，點知整件黃定光退黨，崔根退黨， 即 係又爆先啦。臨尾又整單咁嘅嘢出嚟， 跟住又元帥報告啦。 跟住又元帥報告，跟住又呢個咩話 Formula E 啊，2000元門票， 係 咁咧就嗱，即係臨尾嗰啲六八九嗰啲就後邊先招呼佢啦。咁就招呼咗啲開頭嗰啲先，就上個禮拜咧就留言就好熱烈，咁咧就大家睇到我哋討論，就好多就淨係聽聲或者冇睇或者冇上 Facebook 嘅咧，就唔知我哋講嗰啲嘅工聯會小花同埋民建聯嘅即係呢個女刺客啊， 係啊 個外形係點？咁咧就我哋已經叮囑咗阿 Lens 咧，就將佢哋嘅照片 upload 上嚟㗎。 係啦， 咁好多人睇完之後都話硬曬 個拳頭。 咁咧就呢、這個，但我覺得呢個搞笑指數係相當犀利。係嗱，咩為之好笑咧？就係咧，嗰啲人係好認真地去做， 嗯， 但係做出嚟佢原本個出發點唔係搞笑。 係 嗱，你好似張如成咁樣，我上次 upload 咗佢《紅日之火》之前咧，我都認真去睇過嘅。其實 我都睇咗三分二。 我想問下，其實你以你音樂人嘅即係呢個專業訓練，其實佢每一首歌係咪編曲都係一樣嘅？ 我就其實不係好留意到個編曲， 我留意到佢個造型同埋後邊嗰啲 dancer 啫，我都係。 我反而咧係首先我想了解一下佢嗰個旋律先嘅，因為佢冇乜曲式可言嘅，好似一路唱段段都唔同咁樣咧， 又走音，係啦，又唔啱 key， 又唔啱節奏咁樣咧，佢有啲位又會吹板啊，成啊咁樣啦。咁編曲嗰啲都算啦，都係嗰類嘢。 但好似有曾航生個名嘅喎，佢個 YouTube MTV 係。 OK。 記者問我曾航生，佢話：總之我有份參與啫，咁樣你唔好話我作曲咁樣。 佢係咪喺後邊嗰啲即係 hea 下 hea 下 kea 下 kea 下嗰啲咧？ 哦，嗰啲就似愛字頭嗰啲示威者喎。 係啊係啊 係啊，即係 收緊收唔足錢，收唔足錢喺度 嗰啲，或者似嗰啲愛字頭嗰啲，或者新界動員出嚟撐六八九嗰啲啊。 係係係，即係除咗頂帽，可能有一頭金毛啊咁樣嗰啲嚟嘅。 但係嗱，呢啲就好少咯，我覺得即係。即係嗰個搞笑值指數高啊， 嗯、 就佢好認真地去做測試啊嘛。 係啊， 咁所以咧就自從佢第一首歌啊，有意棺材啊，唔係有意的棺材唔係， 真愛是真， 真愛是真係啦。Lens 就將張如成所有歌佢都識唱， 係啊， 唱幾句嚟聽下喂。 在這世界裡，我在沃特魯。 哇！好嘢，好嘢， 好嘢，好嘢！佢系第一，我第一个认识嘅人可以唱到张如成三首歌嘅，你知唔知啊？ 哇，真系好嘢！ 真爱是真，友谊的棺材同埋呢个咩话？红日， 而家就系呢个 如火啊！今日真系红日如火啊！真系 系啦。 咁咧就呢、這个，但系最好笑系后边嗰啲 dancer 咧就好 hea 嘅，咁但系就映衬出啊张如成就好认真嘅。 嗯。 咁所以我觉得一百毛咧揾人揾个 band 如成嘅恶搞佢咧就唔够好笑。其实你应该揾个真人嚟。 找到個真人 啊！嗰時佢去過噶，唔知浸會定城大嗰啲賀 show 啊，係、 嗯、 請咗佢去嘅，係我記得。咁就所以咧，就其實有少少似我哋上個禮拜講呢個工聯會三朵老中青三朵小花啦，同埋呢個民建聯嘅秘密武器啦，就係咧隨時呢個爆燈指數啊最犀利嘅林林啦咁。咁就我覺得林林特別係佢嗰啲同嗰啲。由早水嗰啲街坊影嗰啲相， 系真系， 其實就真 係地區工作，真係好勤力。 地區工作做得好深入， 系 啊，咁所以就 那個搞笑指數是很犀利的。那么再最尾我哋講過一樣嘢嘅，就係左派搞形象咧係唔得嘅，即係搞形象工程。個原因就是因為佢哋本身是一班冇 character 嘅。咁你夾硬去搞咧，就一定會出事。 其實咧，講起工聯會咧，即係佢都有新友啊，黃國興。 係咩？又有咩搞作啊？佢 嗱上次就揸槍扮飛虎隊啦。 佢競選嗰陣時係啦。 係啦，今年係扮葉問咯。 嚇、啊！ 係啊，喺呢個九龍城廣場上啊，唔係北角，北角嘅鰂魚涌地鐵站上邊有一幅好大嘅嘢咧。 誒仲未見過喎，大佬又喺個出入都見唔到。 有我見過、啊， 但大家見到嘅 係啊 ，Lens 揾下， 揾到嘅話就鋪上嚟啦。 就係、是、一張好似葉問咁樣，但係佢又似乎又好似唔係打咏春嘅，就打緊形意啊定點樣個嘅太極啊咁樣、嗯，有三個黃國興喺度嘅，一個但係即係嗰個黃國興嗰、那個中間、那個、 即係起手式係嘛？ 係啦，起手式喺度嘅 咏春葉問嗰下 係啦，但係就唔係咏春嚟嘅。 好明顯啦、 啊，係啊，我真係，所以咧呢個工聯會真係亦都有新油啦，即係嗰種冇即係冇性格，但係又要扮即係扮型，要入某一啲嘅角色嗰度咧，結果就出事，就搞笑收場。 嗱、啊、呢、這個就係我諗就係上次零三年七一遊行之後，就曾慶紅就落咗八字真言啊嘛，俾呢、 啊啊、 個民建聯就係、是、外內強質素就外樹形象， 係 咁、啊、內強質素就揾咗馬恩國啊。蘇錦良啊、李慧瓊子啊呢類所謂嘅專業人士入去啦，咁可能就會計界都容易揾嘅、 嗯， 但係律師界佢就以為移民律師同呢、這個即係假刑事案嘅大狀 都係律師， 都係叫律師咁樣，咁就叫做所以就呢個馬恩國入咗去之後咧，就頻頻出位啦。咁、曾經係明日之星嚟嘅，咁咧就係、是、但係今次呢個一帶一路呢、這個槍炮團、 啊 就出了事了，咁咧就俾大公報就話嗰兩個人就甚至係形面目猥瑣添啊！ 係係啊係啊係啊！ 呢個蔡英彪係嘛？啊唔係蛇英彪啊？ 蛇 英輝啊！我成日記錯咗，係 好難記嘅嗰兩個名。 蛇英輝同呢個翁繼文，咁咧就令到令到所有呢啲嘅有頭有面嘅都撇曬啦。咁就黃振文甚至話咧要調查添。 係。 咁坦白講啦，你黃振中聯辦你都唔好搞啦、你調查得嚟，你自己嗰啲人都俾人揚埋出去啲，到時真係真係靴咁大個面啊！真係，咁啊，真係揾事嚟搞嘅啫。咁嗱，即係入正題之前咧，就講翻兩單濕碎啲嘅嘢，但係都幾有趣的，我覺得。嗱，第一單咧就係、是、呢個我哋大業街附近咧，就係、是、有一個 live house 嘅場所，就係、是、叫做 Hidden Agenda。咁我諗即係中意聽音樂嘅人咧，都係而家 live house 嘅。朝聖之地嚟，差唔多係。咁就其實以前咧喺偉業街呢邊咧，我哋出去打開啲窗就夜晚聽到好多鼓聲 嘅， 就好多 band 房。咁但係我諗近呢半年咧已經冇曬，差唔多。係夜晚黑係聽唔到嗰啲 band 仔喺度打 band 嗰啲聲嘅。 搬曬啊嘛。 係啦，咁咧就呢、這個今次咧就係、是、Hidden Agenda 咧就係唔係俾業主搞喎，俾政府搞， 俾地政搞。 係啦，俾地政搞就係咧去信咧就問佢係咪改變咗用途。咁因為工廈咧，其實大家要知道咧，工廈指定咧就係做工業生產嘅用途，或者貨倉用途。咁如果冇呢兩個用途啦，雖然我哋直播室都喺工廈，但係我哋有一個好大嘅貨倉喺隔離，就係擺咗啲書喺度。 的確係一個真貨倉嚟。 係啦，係一個真貨倉。咁亦都我哋收藏咗好多我哋城寨嘅 archive 喺度，喺個電腦嗰度，所以都係一個貨倉嚟。 哦， 咁就 Lens 擺咗好多美亡人系列喺度，所以都係一個貨倉嚟。但系咧 ，Hidden Agenda 咧就不斷咧就俾呢個地政署咧就甚至咧要求啊上門，就係俾佢哋入去視察。咁、咧就係話信件就列明咧就唔工廠大廈就唔容許咧改變作為非工業或者唔係作貨倉嘅用途以外嘅任何用途咁。坦白講，如果啊我咁寫包單、如果地政署巡查曬所有工廈，咁我就話你咧就係、是、所謂冇呢、這個。公平執法 係， 我相信十間有九間嘅工廈、大部分甚至係改咗做寫字樓用途。其實寫字樓用途都係違反， 甚至乎 呢個工業同埋貨倉嘅用途， 住都 有啲改咗嚟劏房， 係啦， 有啲改咗嚟做茶室，有啲改咗嚟做設計師樓，有啲就改咗嚟做呢啲，總之係服務性行業。有啲甚至係買咩咧？買嗰啲烘焙嗰啲產品啊，大家都知嘅其實。 喂，同埋新聞有報過證嗰陣時，仲話嗰啲人即係嗰啲財進啊。 走去炒呢啲工廈，跟住賣出去做乜嘢呢，就做你頭先講嘅茶室，係高檔茶室。點樣高檔法呢，就係、是、會擺一套唔知幾百萬嘅 HiFi 喺度，就俾啲客去飲茶去聽碟咁樣嘅。咁就係做賣做呢啲咁樣嘅生意咯。咁呢喂，咁呢啲係嚇工業同埋貨倉嘅用途，乜難度係？咁但係嗰啲就喂可以繼續嘅 我就預咗咧，佢哋都會搞我哋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個貨倉咧，我就會帶佢入嚟參觀我哋嘅貨倉，同埋未亡人系列嘅。係，所以呢個我就唔會擔心。但係咧，我覺得你好搞唔搞？坦白講，香港嘅 band 房 live house 剩翻幾多間啦、啊、？live house 我諗五隻手指數到嘅，其實。 咪係咯，其實真係大規模嘅，其實真係可能三隻都數到添。 唔係，係啦，跟住你林鄭就話活化觀塘工廈，起動九龍東個 office， 起動九龍東個 office 就喺我哋出邊， 就喺橋底 嗰兩個貨櫃。 係啦， 從來都冇人翻工嘅。 係， 而家起動咗之後咧，我哋對面成棟 就起咗一棟啦，起咗 5億啊，大佬！隔離清華大學科學園2億，我哋呢座就遲早玩完㗎啦。 係， 因為我哋呢度單位少，一定俾人收購。 係， 一收購就拜拜。呢個就係喺工廈裏邊生存。點解我會攞呢單嘢首先出嚟講咧？就係、 是、 叫做兔死狐悲， 嗯， 係嘛 ？Hidden Agenda 死嘅話，死完之後就到我哋死嘅。但係問題我哋死未必係俾呢個地政署搞死，因為我哋仲有一個好大嘅貨倉喺度。 係 問題就係而家你如果咁樣執法嘅話，你同政府政策陳茂波之前仲講緊喎， 係 啊，就係話點樣俾工廈改變用途嘅喎， 啱啱先至講完啫嘛， 係講完上個禮拜， 係啊， 呢個鍵盤戰士喺度講嘅喎，喺度。 咁但係其實嗰個咧又有啲揾笨嘅，因為咧你話即係改變工廈用途啊嗰啲，即係將佢嘅意思就係話，如果你轉成一啲藝術嘅用途咧，咁就可以獲得豁免啊，類似咁樣 咯。咁 live house 係藝術用途啊，我覺得。 係啦，咁但係咧，其實佢其實佢咧係改啲唔改啲嘅，因為你依個改咗之後咧，仲有跟住係啦，嗰啲地政嗰啲啊，嗱地政而家未改例，所以佢依個咩啦，即係未活，即係呢一個改變工廈用途呢樣嘢未實行啦。咁但係即使實行咗咧。你之後下面嗰啲咧，仲有嗰啲乜嘢消防啊、乜鬼啊嗰啲咁樣嘅嘢咧？跟住你如果做啲咩要攞牌啊嗰啲，嗰啲係不變嘅。咁所以即使啊， 即係你就算喺度賣三文治都俾人拉一樣 啊！即使你叫改變咗用途都冇用， 因為下面嗰啲規例要你fulfill曬嗰啲防火啊、食物安全啊、衞生啊、嗰啲咁嘅嘢，你都唔使做。 係啦， 嗱，我話俾你聽，而家呢個就係香港所謂嘅工廈活化。佢只係 benefit 緊咩咧？係地產商 同埋嗰啲炒家， 就係、是、成棟我哋對面就係炒家啦。係 啦， 就係、是、鋪嗰啲咩炒鋪嗰啲嗰個乜鬼嘢，我唔記得咗啦。喺銅鑼灣好多鋪嘅鋪王， 係 波叔定唔知乜鬼嘢， 係 鄧成波定唔知乜鬼嘢，係成棟啊， 係 成棟， 係 佢就係成俾佢哋成棟 apply 改用途，係然後每一個單位嗰啲改用途咧，佢就唔俾你改。係 喎， 嗱呢個就係所謂嘅最不公義嘅地方。梁振英厚顏無恥話。在 TVB 的訪問沒有人再討論地產霸權，我覺得王維基說得對、 啊、 因為地產霸權不是不存在，只不過特首霸權更仆街， 是的， 所以大家就是罵特首霸權而不再去討論地產霸權，但問題這件事沒有改變過， 是 整個起動九龍東我們進來這麼久、 嗯、 由考明街搬來這裡已經是過去那5年，希望可以找到一個可以租耐少少的地方， 是 就是因為被這個起動九龍東、 嗯、 是搞到整個觀塘又是趕著了， 是 真正做 startup 做創作在這裡艱苦求存的那些益了那些什麼呢，就是鋪王啊什麼炒王啊工廈王啊那些是就是整棟改了， 整棟改 改酒店， 是的， 將工廠大廈改做商業樓宇， 是 然後下面就變成係嗰啲名牌鋪頭， 嗯， 變做食肆。原本做車房嘅冇得做，原本偉業街呢度好多係賣嗰啲嘅建築材料嘅木材廠，水泥嗰啲冇得做，係嘛？因為就係咧，你一改完之後咧，佢連泊個貨車都唔俾你泊，係 啊， 日日抄牌啊， 係。而家抄得好勁啊！ 最乞人憎，我話俾你聽， 而家 星期三開始啊，小心啲啊，夜晚。 我知啊，所以我都唔敢泊街邊啦，已經，因為佢呢期係話要即係嚴打呢個違例泊車啊。黐線嘅真係，咁啊，仲有真係咧，即係之前講嗰啲咧，即係頭先講鋪王啊、炒王啊嗰啲咧，即係大地產商先個就係嗰啲細嗰啲咧都可以咩嘛，都可以入場玩啊嘛，即係有啲人，即係嗰陣時有一個 feature 係好似 K 寶，淨係 K 寶做嘅、 嗯、 ，K 寶財經嗰啲做嘅，就話有一啲人咧就係、是、可能係一個大學畢業生，就跟住一個識途老馬，即係炒呢啲工廈嘅識途老馬。 就再係咁樣去掃貨，即係可能又同男朋友借幾十萬咁樣，總之入場費唔會好高嘅嗰陣時。 嗯， 咁攞住咁樣可能幾十萬或者百零萬咁樣就去入貨，咁跟住就炒啦，跟住就將佢即係改建啊、裝修啊、成啊、變劏房、變呢啲咁樣嘅嘢，咁就全部係咁樣活化法咯，咁樣起動法 係有資本嘅人去活化，政府係放寬個限制，係俾有資本嘅人去活化咗之後，再剝削下邊嗰啲人， 冇錯，係 將佢個租值提高， 係。 但係當你係租户嗰陣時咧， 嗯。 就不可以改變個用途，他是用最 rigid 的方法去執行那個法例。 其實真係 坦白講，空港不工業北移咗咁多年，你唔通仲假設緊啲人喺工廈裏邊係車緊衫咩？ 咪係咯，或者喺度 做緊電子廠咩？ 做緊玩具咩？難道 係咪？你呢頭你又講話我哋要創意工業，要呢樣要嗰樣， 創新科技， 要文化產業，要創新科技，係咪？咁你諗下，人哋喺度搞 live house 係培養幾多樂隊嘅基地嚟嘅呢個？是坦白讲，在外国甚至要政府给地方去，这些是。 是啊，根本是政府会资助台湾，不用说台湾。 是啊，不是就是那些创意产业园里面 是给地方我们演出的。 是啊， 是吗？为什么香港这么衰格，堕落到这样的地步，人家已经躲在大业街这么多年了，跟着还要走去地政处，还要走去搞人。 是。 我就说这些叫做什么呢？就是一个字叫贱。贱，是什么呢？在香港就是专是对付那些无权无势的人。 唔係佢就係令到中層嗰啲人、資本嗰啲人， 大陸一樣， 係變曬好似領展咁樣咯。 係啊， 你就變咗係哇，全部係炒到高曬。你有資本，即係其實一層食一層，一層食一層。你下面租嗰啲，你有資本，你有錢嘅，你咪租咯。即係連鎖店咪租咯。 同埋最，我覺得最黑人憎嘅係咩咧？梁振英、林鄭月娥喺會見嗰啲建制派議員嗰陣時候，攞領展出嚟開拖。 嗯。 領展造成今日，好似同佢哋兩個冇責任咁樣。 係咯， 上一任嘅發展局長係林鄭月娥， 係 就係佢去睇住呢啲咁嘅嘢嘅。 嗯， 係乜你唔妥？立法會議員講咗好多次回購、回購、回購，講咗六七年啦，我諗已經係係咪一路唔做？ 係 而家就話三座大山， 係 就係呢個港鐵、領展同埋唔知乜春嘢嘅 嚇隧道嗰啲 啊，隧總之係咩咧？就要處理啦，咁啊房屋嗰種 係 就係要處理啦。跟住梁振英就喺呢個。呢、这個禮上個禮拜定咩？呢、这個禮拜一啊，會見呢個建制派宴請佢哋食飯嗰陣時候，喺度狂砌呢個領展。 係 而家每一日，你睇朱海迪企喺度俾人拉係咩事啊？所以我就話呢啲政客，你唔好當人哋傻先得㗎。大家係每一日喺個 Facebook， 喺而家有 YouTube、有 Twitter、 有 Facebook Live， 有 Facebook Live 係睇住去抗議領展嗰啲人，俾你哋政府下邊嗰啲執法嗰啲人點樣處理啊？ 係啊， 係嘛？而呢個你就跟住走去抽人水， 係 走去抽領展水，喺度話要對付佢。你對付佢啲乜嘢啊？你啲股份已經賣曬出去， 係 你政府嘅代表，你而家賤格到咩啊？連社聯啊， 係 領展旗下嘅商場，有好多係社會服務機構， 係 都趕走喺度做寫字樓， 係 同埋做服務嘅。 嗯， 佢哋嘅車位都冇埋啊。 係 以前咧，房委會你都唔好話咁衰嘅，房屋署咧都係免費俾佢哋喺度拍嘅。 嗯， 而家咩啊？時租啊，叫佢哋 係市價時租， 仲要賤到咩啊？時租係 floating 車位啊， 哦， 冇月租啊。 係 floating 嘅意思即係話咧， 日日都唔 日日都唔 同位，甚至乎可能冇位， 甚至冇。 係 你早翻就有。 係啦， 嗱呢個就係香港所謂嘅而家所面對嘅問題，已經遠遠唔係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甚至係董建華年代所面對嘅問題。領展是一個代表，你問他個擁有者是邊個？ 嗯，同埋係啦，賤就賤在呢個位啦。 係啊， 即係佢係令到成個階層嘅人啊，即係唔單止係一個某個別嘅有啲嘅董事或者有錢佬去剝削下邊，而係你係令到成個階層嘅人一齊去幫手去剝削，等於好似馬時亨講答人哋話港鐵加價，咁你班股東又 啊， 就冇咗股息噶啦喎，咁加唔加？即係嚇，係咪真係唔俾佢加先？一樣嘅道理。呢啲就係即係上市公司嗰種玩法，就係咁樣令到所有嘅股東都一齊去合謀去剝削下家。 呢個就係咩咧？ 正 係 咁樣 將資產將公有資產證券化、金融化嘅效果。 係啊， 嗱，好快我覺得啊， 嗯 ，Airport Authority 都會行呢條路， 係 因為佢嗰個融資咁鬼大， 嗯， 佢遲早都要賤賣嘅。因為你而家唔好話 assume 經濟嘅 cycle 係一路向上，當個經濟 cycle 一路跌嗰陣時咧，機管局都要出手咯。 係。 本來已經是 on the list 的，其實你現在看回頭，就是說當這些公有資產和民生有關的資產當它證券化了之後，它就沒有一個固定的所有權，所有權賣散了。好了，擁住領展的那些可能是美國 俄勒岡州的退休教师基金，可能是这个中国的国家资本的基金，可能是一个私募基金， 是 Blackstone 又好，乜都好， 有什么金砖四国 出来见你那条弹散，其实他都是 pay staff 来的， 他都是管理公司来的， 他是管理公司，即是说你现在跟一个保安员闹交，就个法团的主席是永远你都见不到的， 是 啊，他就是一个保安员，一个 keeper， 其实讲得衰一点，同埋未亡人系列嗰啲老嗰啲導遊係一樣嘅，就是一個 keeper 嚟嘅。 即係老同啊，嗰啲 係啊，即係嗰啲真係老同啦。咁你拉咗佢都冇用嘅，係咪？就算你判咗佢都好啦，有第二個 keeper 出嚟。 冇錯。 咁而你同個 keeper 講喂，要講下社會良心、社會責任啊嗰啲咧，佢坐嚟都傻。係。係咪？我因為佢個人工係同領展嘅每年嘅每季嘅收益係掛鈎嘅。係。然後佢做完之後，佢會去新加坡做，佢會翻大陸做。係。根本上你班友貼佢。这个 poster 走去拿拉 banner 闹他都好是没用的。你闹马时我觉得还有用、啊。因为他还要面子、啊、这条友还要回教会、啊。 Oh, okay. 最虚伪的人就要面对这个最终上帝的审判的嘛。 又是他又要什么港铁那些敬步、啊、那些出来。 是啊还有用。但你领展你想想你闹他。结果领展就将街市就判给出面那些建华。 建华是啊。 建华就再找一班黑社会去凶其他那些人。还要指定你们那些卖菜那些仇家。好了搞到天水围。就而家就變咗賣生蠔， 嗯， 我都未聽過啊！即係我有一次， 哇，係喎， 同我同學傾偈，佢話，佢話天水圍商場 Oyster Bar 有 Oyster Bar， 佢話你有冇見過？佢話同呢個 Grex 同埋呢個 Taste 係一樣嘅。我有個話證明香港呢個階級平等啦，我話 係真係。我有個 friend 就係一個做紅酒嘅，佢就係話有佢個朋友。就係、是、投咗天水圍，就係、是、投咗天水圍啲 Oyster Bar， 而家就做紅酒咧，就 freelance 入去就賣紅酒咯。 咁你諗下，可想而知就話，荒謬到個情況就係天水圍嗰啲家庭就冇嘢做嘅，咁然後就攞下攞下就喺天水圍街市嗰度，就晏晝就揸住紅酒杯，一手就揸住一隻呢個 Flint Declare 法國嗰啲生蠔，一手就攞住紅酒度攞下攞下，係咪咁咧？ 著住對攤住對拖咁樣， 攤住對拖，著住對三個骨嘅波褲咁樣。是吧，即是这个就是大家见到的情况，那个资产香港一样，工下活化一样，结果最终是益了中间有资本有权力那班人，因为你有权力，因为有资本、嗯、好了，你好像佐丁山那些不断帮这个领会做 PR、嗯、领展、啊、就说呢你都可以买他的股份的什么什么，喂浪费气，你叫个保安员他有何来有钱去买领展的股份、啊、他可以去帮衬一个平价街市，但他没有能力买领展的股份的嘛，是吧，这些就是那些狮子山学会，有一次我在城市论坛、嗯、听他们有大发谋论，我真的想打他们，真的冲上去打他们几拳，真的在这里拳头都硬了。 同埋你就算你买得起你买得几多股啫，一个普通人。 我俾你買一百股咧，你賺得幾多錢啦？ 咪咯， 係咪？你輸翻曬喺街市裏邊買餸嘅錢啦，係嘛？ 你賺翻嚟嗰啲做差價或者個股息都唔夠你買 喂街市裏邊啲菜。而家全球都知道呢個新自由主義已經係俾人插到爆噶啦， 連 IMF 都鬧 ，IMF 自己 都寫文鬧係啦。 但係呢班咁嘅香港號稱支持自由主義嘅人。即係已經勾到咧，我覺得仲勾過梁振英啊！ 勾 係啊，梁振英已經勾噶啦，勾住件衫出嚟行， 係 即係扮曬謝賢咁樣，係嘛？但係你諗下呢啲獅子山學會啊，呢啲咁嘅佐丁山呢啲咁嘅言論咧，十年如一日，你諗下林恆子今日都唔會咁講，我覺得曾經係香港自由主義之父啦啩，係、嘛？弗利文啊、張五常啊，成扎友圍住佢啦啩，係嘛？佢曾經都反思過就係話。Adam Smith 除了讲 Invisible Hand 之外，还有讲什么？讲道德，是讲资本主义市场的道德，不是只是讲无形之手， 不是只是要拿赚到尽， 是啊，不是只是讲赚到尽，你现在攻下就是，我就说我们看着考明街 APM 落成之后，整条考明街开始变，跟着到现在思宝大厦海滨广场一路全部变了，已经跟着九仓在那边整栋新的拆了，新的那 栋新的，是 啊，即係以前入境處嗰棟啊，攞身份證嗰度啊，成棟拆咗，再重新 起過。 因為佢連續幾棟都係九倉，然後跟住去到觀塘碼頭嗰邊、海濱廣場，變咗咩啊？自由行名店街 係 專賣勞斯丹頓啊，嗰啲$100一粒嗰啲朱古力嘅。 係， 咁你唔死 嗰、那個轉角位嗰度？ 係啊，那個轉角位嗰度咯，你唔死我就係話，就真係變咗 hidden agenda。我話俾你聽，因為個政府有 hidden agenda。 係。而啲市民就真係被 hidden 咗啦，即 政府成個活化工廈就係一個 hidden agenda。我話俾你聽，能夠釋放到土地價值嘅政策係幾值錢啊？係嘛？ 係 農地、工地。 嗯， 香港能夠再釋放嘅就係三種地：第一農地，第二工地，第三綠化地。 全部都是今日的政府打緊主意喺度。 係啦，嗰啲郊野公園。 係啦，活化工廈就係林鄭攞出嚟去 please 翻地產佬，已經贏曬啦！我話俾你聽，幾多人感激樓梯啊？成棟轉咗做咩啊？轉咗做唔係寫字樓啊，轉咗做酒店啊！ 係 成棟轉做酒店啊！呢度前邊就有間 Air Hotel 啦。 係啊，嗰個紅桃道 尾 嗰度 啊，係啊，係啊，呢啲就係幾多利益喺裏邊？我話俾你聽，第二。就是農地，農地大家見到就是在馬寶寶 新 界東北。本來林鄭做發展局長的時候，當時我在政府裏面是很清楚是用公司政府官地收回條例方式 去 發展東北。為什麼這麼重要呢？就是我不理你落不落釘，總之我用回政府官地收回條例買回你幅地，因為那些是官地來 的。 OK，咁你之後炒高個 premium 咧，地產商就冇咗啦。 係， 就算佢落釘嗰陣時一蚊，而家市價可能三蚊。 嗯， 農地咁我咪用市價幫你買翻。係，攞買翻之後先至做一個整體嘅 master plan。 係， 然後先至再諗邊啲攞出嚟拍賣。 嗯， 呢個係最好嘅方法。係，2012年嘅四月上立法會，仲係講緊呢個方案。 係， 係用官地收回方式。 係， 係林鄭月娥以發展局長嘅名義上去政府講嘅。你而家見到一改咗做公司合營之後，咪全部發展商落釘咯。 係啊，而家原址換地添啊， 即係賤到不得了。 可以換埋用途，嗰班人唔使俾 premium。 唔係，所以我就話，如果真係要去抗爭嘅話咧，呢個已經唔係淨係個別一個地區一個發展計劃嘅抗爭。 係， 我頭先講嗰三種地：工地、農地、綠化地。 嗯， 其實是一個聯合的抗爭行動。我就算當你是呢個跑步 L 都好啦，環保 L 都好啦，其實可以走埋一齊。係咪？就算中意行山的人，佢唔關心階級矛盾都好啦，但係你的綠化地都會冇埋。 係， 係咪？你而家見到啊，就嚟毅行者都唔使搞啊，就係所有村都封村啊。 係， 係咪？先破壞後發展啊。 係係係， 係咪？因為佢哋就係官同土豪劣身合謀啦。係，就係佢哋知道啊，得啦，政府準備嚟。咁我就封咗條村，冚曬啲樹。 係， 我兩個禮拜前去鹿頸，就係由呢、這個茶座一路起步行去谷埔，谷埔嗰度真係慘啊，斬曬啲樹，然後封村，已經發生啊，鳳坑啊、谷埔啊嗰啲地方係已經發生緊呢啲咁嘅事。即係將來如果政府仍然係繼續呢個情況落去嘅話咧，我話俾你聽，好快玩完。唔好話大陸走嚟罰嗰啲羅漢松咁簡單，香港人都唔見得好。我話俾你聽，係自己毀壞自己嘅郊野公園，係咪？呢個係英治時代留低最值錢嘅資產，係幾世都補唔翻嘅，一破壞咗。 哇！同埋你咁樣斬曬啲樹啊、剩啊嗰啲咧，隨時有嗰啲天然災害出現翻㗎啦。你嗰啲山泥傾瀉啊，或者你嗰啲水塘啊， 但係你諗下，但係呢個政權係由土豪劣身黑社會支持， 係 咁你可想而知，根本上我成日都舉例，上一任政府。林鄭月娥講到幾英明神武去處理呢個新界僭建問題， 係啊係啊， 我都好想如果有議員聽緊我哋節目，寫一條 oral question 問下，由2012年7月1日開始到而家，究竟屋宇署發出幾多張收緝令俾新界嘅違章建築？嗱，講緊唔係三四層啊，係有啲係五層添㗎， 係 超僭建兩層嘅，有啲係直情係有幾多次清拆令，有幾多清拆行動， 係 一睇你就知道乜嘢叫做官身勾結，有冇執過法咧？ 係 有冇執過法？ 完全冇再聽過。 跟住最好笑，林卓廷走去插呢個林鄭，話市區重建大行動全部變成圍標。 嗯， 話俾你聽，圍標點解變成一個利益集團？ 係 就係區議員。 嗯， 全港區議員最多嘅政黨係邊個？民建聯。 民建聯。 業主立案法團。 嗯， 然後業主立案法團咧。就去咩呢？就去請顧問公司。其實顧問公司同佢哋一條龍嚟嘅。 又係佢哋嗰啲人自己 用最低標入去，佢用最低標入啊。點解？因為佢唔係喺嗰個工程顧問賺錢啊。 冇錯， 佢係 design 個標書嗰陣時揾承建商嗰度賺錢。最終咪一條龍咯。呢個就係一個地方嘅癌症腫瘤一樣。呢個舊樓維修大行動已經成為一個癌症腫瘤。林卓廷係有曬資料走去批評呢個政府。林鄭月娥一句話冇咁嘅事。拿出證據來啊！係，拿出證據來。所以我就話，你話大陸有個共產黨官僚階層去魚肉嗰啲無權無勢嘅人，香港而家已經係同大陸睇齊，我覺得。 係。 而嗰種嘢係滲入咗去政府嘅政策裏邊，係滲入咗去佢哋嘅規例同埋佢哋嘅監管嘅法則裏邊， 同埋你係滲入咗個社會嘅機理裏邊，令到真係有權。有勢或者有嗰個位置去剝削人嗰啲人咧，都一齊加入去剝削。 你而家我覺得你好明顯，我覺得你幾樣嘢。 如果真的要即变成一个阶级行动，我成日都说用身份认同去动员个社会呢，是短期有效果的。但是长期你社会改革来讲，我觉得始终是那个和阶层利益有关。这个就是所谓一个左翼的核心， 其实是阶级斗争，回到尾都是这件事。 六四就不是，我不赞成六四阶级斗争。但是即是你问我立法会选举又好，将来就算你入建制去，即入立法会去做事都好，这个始终是阶级性的问题。我觉得那些所谓的本土意识呢，是一种的情感动员。但如果你长远的社会改革呢，是必然就是我刚才讲的几样东西，就是怎样能够号召和团结起一些在这个几个问题里面，很简单呢，领展的问题我觉得 是跨阶层的根本。你在嘉鸿山庄你吃生蚝，你在天水围的屋邨一样吃生蚝，一样被吃生蚝，跟着你在乐富一样是吃生蚝，这下先荒谬。跟着你去乐富买那粒立麦鱼丸，原来是建华的豆腐主义来的，豆腐主义是属于建华集团的。那你买的豆腐主义以为跟建华集团无关，原来那粒牛丸已经是卖贵了五毫子，因为它是属于豆腐主义的，豆腐主义先以平价赶走其他人，然后就入了去。你想想，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新的肿瘤。而这个肿瘤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一个完全你找不到个坏人的。 是找不到个首领 啊。是找不到个首领来打，想打大佬。有时候我都问领展监察那些朋友，我说其实怎样打大佬，怎样可以打到大佬。他们都 无能为力的。 因为你上市公司嘛，所有。 那我就说分散晒。那你就不如找一个真的大佬了。那么特首了，当然是。是不是？同埋你讲到咁英明神武，你讲到喺啲议员席间讲到自己咁气愤，咁我就揾你打大佬啦。系嘛？而家点解决咧？车位系咁卖出去，住喺嗰啲屋邨嗰度嗰啲人，一系要高价买车位，唔系嘅话就连原本拍开月租嘅车位都冇埋，俾屋邨出边嘅人入嚟拍，跟住旗下嘅街市全部俾中间人再剥多一层。我想做小生意都不行，我賣棵菜做小生意都不行，沒了。一是你咪將來咪變咗百佳惠康咁咯。你個菜檔其實佢係判俾你嘅啫嘛，你個營業額仲要同佢分帳。而家呢種就係連領匯、領展都變成百佳模式， 又或者整個嗰啲商場、屋邨商場變咗好似特温啊、Element 啊嗰類咁樣嘅商場管理嘅模式咯。 呢個就係大家見到表面風光。這一陣呢，我覺得由九十年代開始的，包括市區重建，包括將政府資產證券化、私有化，然後呢執到個殼靚一靚，等於起貼街一樣，然後下面就是20元一個牛角包，32元一杯cappuccino，整個社區就是身化 大壓 啊，是身化之後呢就是給那些 well actually 嗰啲人去嘅，即系连思雅嗰啲，就唔系我哋呢啲人去嘅，我哋呢个老饼又老土，系嘛？去嗰间咁嘅咩大鸭 pon 啊，嗰间叫做 系啊 pon 啊， 系啊，饮支啤酒都成60元嘅，去嚟做咩？ 食餐饭五六嚿水啊，咁样啦。 但系佢个天台系公众地方嚟嘅，你知唔知啊？ 系啊，但系你而家就变咗系间铺头嘅， 变咗佢私有化咗咯， 私有咗嘅地方。 所以我就话你睇到嘅嗰个乜乜大鸭就黐住喜帖街，成个区好似大坑咁啦，就开始咩啊？开始 身化咯。 一時新化就原本在那裡基層生活的人趕走了。趕走了即是什麼？原本你在印刷街那裡可能有一些廢紙回收箱，可能有一些是叫做 urban poor，城市裡面的貧窮階層，好像深水埗那樣，是黏住在那裡做一些小買賣小生意找到食的，現在就沒了。沒了之後做什麼？兩個選擇，女的就去做茶餐廳收銀傳菜，男的做保安員，或者女的做保安員，現在就是這樣，只有兩種選擇。而那些保安員都是領展的，即是那一下才荒謬。 但結果呢，這班保安員就會因為領展就被迫就要踢走朱凱迪，或者要拉他， 跟著他又要去領展那裡買貴 貨，真是多麼慘，人被他玩到 跟著最賤什麼呢？就是這樣，他再進一步就是什麼呢？將商場那些保安員、清潔工全部將他零碎化，他都不做，你都做不到他雇员， 是 他是帮衬你这个叫碧瑶清洁公司，或者叫城寨保安公司， 是 你是城寨保安公司受聘你的，所以呢就不关领展事的， 是 那就将 job 一路切 这样外判， 切完之后呢城寨保安公司过你一栋，去到你那里就已经被人 cap 了一橛了，譬如判落去个商场清洁是100万一个月的，好了，个老细一层一层这样中间代完之后去到个清洁工， 就乜都冇啦，因為佢 時薪 升 就係、是、哦時薪添啊，係 啊，因為佢時薪 都唔係最低工資。 而家好多 even 連私人屋邨嘅清潔工都係時薪， 嗯， 佢只係翻佢需要清潔嘅時間， 係， 然後完咗公司會叫佢再去另外一個地方清潔， 係， 係咁樣翻法嘅，嗯。你唔好以為佢係受個屋苑僱用，係。咁你諗下，而家就係嗰個政治現實就係咁樣。咁， 嗯， 你話幾時會爆呢？你再沉迷於傳統咩工黨、工會組織、即公民嗰個系統係冇可能的，因為工會都組織唔到， 嗯，因為佢哋都 臨時工、清潔工、散工、 散工係啊， 組織咩工會？英國就有喎， 係 就係組織專係組織起嗰啲散工， 係散工， 因為佢哋係最被剝削得最犀利嘅人嚟㗎嘛，係嘛？咁咧反而仲有得做， 嗯， 所以我就話有好多嘢你離開而家嘅政治爭拗， 嗯， 重新去思考嗰陣時咧，其實我覺得唔係唔存在一個即係抗爭嘅空間，而我覺得甚至可能，嗯，是比過去十年這個抗爭空間更加大， 還有那個所謂本土議題我覺得是應該是連結這些東西，這些真的才是本土議題，你關乎各人，即是在社 區的生活、 民生啊、啊你的生計啊， 不是 你自己很簡單，我說為什麼領展連689都要抽水， 嗯， 就是因為那個牽涉到人的生活嘛， 是 的，在社區裡面的生計嘛，嗯，我們先休息一會。